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的血汗金钱就是被大白象的工程超支夺去了。 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议员个议席又被他暴力夺去。 我们香港人连尊严都被他夺去啊。 那现在究竟谁夺谁的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好，歡迎大家翻嚟解圍。唔、可以揾到啲資料啊，係咪啊？ 係啊，頭先咧，我哋上一節就講咗我哋個六四紀念館啦。咁其實咧，六四紀念館咧，而家就喺呢、這個石結尾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嗰度嘅。係啦，咁嗰度咧就係、是、呢、這個20L208D 室啦。咁就去到6月10號之前都可以去睇下嘅。 其實早個零月開始有㗎啦。咁到6月10號之前呢都希望大家去啦。咁、現場都有得捐款嘅，咁希望大家支持下支聯會啦。咁我哋希望盡快有一個即係永久嘅六四紀念館嘅會址啦、希望大家即係可以幫下手啦。咁嗰度方便好方便去嘅。咁其實你哋我唔知道大家熟唔熟啦，邊度大埔道呢，即係你如果係深水埗挨近石結尾嗰邊，咁好近嘅。咁、你如果香港島嘅人去咪打104囉。咁、如果係呢個九龍嘅或者全香港嘅，你搭地鐵石結尾站落囉。咁、都唔會太過遠嘅。咁、要啲腳程嘅，因為都要行一啲路嘅。OK， 咁啊，麻煩大家可以嗱、記得呢個你 cap 一圖佢，咁啊，亦都可以打電話去問啦，係嘛？我有個電話俾大家啦，咁大家可以問啊嘛。咁我哋講翻我哋主題啦，好冇？ 好，上一次我哋讲緊呢个工程人员同埋工程师喎，呢、這个升降机合 不过咁嘅嗱，我哋提出嚟呢就点解呢、即係我哋而家抽证下政府啲嘢啦，因为呢佢咁令到啲居民呢係 混淆 好混淆嘅。但对于居民嚟讲你唔使諗咁多嘅、因为两样你都要用嘅。你有啲嘢就係个工程人员负责做、即係啲比较前线啲嘅技术、技工啦、有啲呢就是工程師負責做的、OK， 即是兩者有些分別的。咁我哋做的方法呢就是將兩份單張做個對比。好冇咁啊，林海恩你嗰份係咩嚟 㗎？我嗰份呢就係工程人員嚟嘅。 我份工程師嚟嘅。咁啊，唔可以講下工程人員喺條例上面啲咩要求先。 乜嘢係工程人員先？首先你要知道啦。工程人員呢喺要攞啲牌嘅，佢就分咗三個級別嘅。咁 A 級呢就係安裝同埋拆卸工程嘅。B 級就是保養的。C 級呢就是檢驗工程的。嗱，你有咗呢三個牌，然後你仲要係受一個叫做升降機保養商聘請呢，咁你呢就可以註冊咗一個叫做工程人員嘅身份啦。 OK， 即係除咗你有呢個技術有呢個牌照之外你仲要係掛單喺其中一間嘅註冊獵公司度即係幾重註冊嚟嘅呢個講緊。 係啦。 OK， 咁先至可以进行维修保养安装拆卸。我哋而家係咁啦。 係啦係啦。嗱咁其实呢佢就有啲嘢要有啲头先我觉得有啲要求啦。其实呢 我即刻做个对比先好唔好。 你讲我讲咩 㗎我即刻做个对比先。 好。 嗱个对比咩呢如果工程师系咩呢 嗯。 工程师条例里面就讲啦可以以个人嘅身份进行升降机及自动梯嘅试运行同埋检验。但其他升降机嘅自動梯工程咧，註冊工程師咧必須受雇於負責該工程嘅註冊承辦商，方可以合資格嘅人士身份進行有關工程。即係話，如果工程師佢係唔需要喺某一間嘅公司度打工，佢都可以同你去試部機同你驗部機，但係如果要做工程，佢就必须要都要挂单喺其中一间嘅承办商度做。嗱呢个就係工程人员同工程师嘅一个最主要嘅分别啦。係咪你再讲下你嗰个有啲咩仲有。 嗱我呢度呢仲要呢係工程人员呢係要確保喺工程係要妥善同埋安全咁进行啦。 啊呢、這个紧啦。 係啦呢个一定要啦。咁同埋呢都要采取充分嘅安全措施啦。避免有任何人受伤啦同埋财物嘅受损嘅。 嗱呢、這个头先讲嗰啲係近似一样嘅。 工程師呢喺呢度呢仲有個講法嘅，就係確保啦、檢驗啦、全面啦，同埋及由機電註冊工程師親自進行或在其直接及恰當嘅現場監督下進行。即係話呢嗰啲檢驗啊，一係就工程師自己去驗，就落手落腳去驗係得嘅，或者透過佢喺現場用一個恰當嘅方法，即係可能嗱，有啲工程師可能佢唔想，或者佢有幾個位佢掂唔到嘅，佢就麻煩啲工程人員幫佢去處理，但係佢用一個恰當嘅方法睇住佢去做，OK， 即係有啲嘅做法咧，就係個機即係個工程師咧係要出現嘅，咁即係話咧嗱，應該我哋繼續探討啦，就係咩情況之下又就咁啲工程人员嚟，咩情况即系工程师要嚟啦，系咪？咁你嗰度做咗啲咩噶？ 嗱，我呢度就系话，即系如果佢仲有啲通讯地址嗰边啊，嗰啲要去通知翻个注册主任啦。 哦，即系讲注册啫。 系啦，跟住然后佢五年要续牌一次啦。 O K， 嗱呢个就冇需要。 你嗰个就唔 呢个冇需要续牌嘅，因为工程师咧，睇下先啊，都系五年注册一次。 系啊，同埋佢哋，同埋应该要去做工程嘅时候咧，就要带翻个有效证啦。其实工程师都要噶啦。 系啦，咁佢话呢个咧承办商咧响有关升降机同自动梯安装工程嘅注册承办商里面咧，必须获得机电工程处处长嘅批准。咁所以该升降机咧同埋自动梯嘅安全咧，就可以嘅种类咧就许可咧，否则咧有关嘅安装咧就不得进行嘅。即系呢个就算工程师在场咧都唔得嘅。咁呢度都有讲啲佢工作啦，佢有检验，即系工程师咧。喺檢驗工作完成後咧，就必須咧就即日係即日在工作日志上填寫工作記錄同埋檢驗嘅詳細結果。嗱，呢個咧就解決咗好大部分好多法團嘅疑團啦。呢度個條例寫得好清楚，工程師嘅檢驗咧係要即日填落日志度嘅。嗱，我哋見到好多咧檢驗完之後咧，唔知係咪工程師嚟啦，結果就冇做日志㗎。OK， 咁你哋要跟進一下啦，即係你哋都即係希望大家睇完我呢個節目都知道一啲重要嘅關節位呢，就去幫手監察住件事。因為你知道呢有啲 hea 住做㗎嘛，做得唔好㗎嘛，而你又想監察住件事，咁你咪起碼嗱監察件事起碼佢要跟條例做啦，係咪？咁呢個我覺得係最需要啦。而佢都話呢必須呢就備存其所已備的安全證書和檢驗報告記錄不少於三年，即是說你可以向他追你過往三年的一些檢查記錄，OK， 這個是可以追，即是說這個是條例裡面所賦予大家，即是條例賦予他要做的事，即是你可以向他跟進，是不是，即是大家可以這樣理解啦。所以這個即是我們跟大家探討了，即是工程師我讲嗰啲就是工程师嚟嘅，讲嗰啲要做嘅嘢，佢讲系工程人员嗰啲，系嘛，即系你容易分啦，系嘛，就算系听声音嘅听众啊，咁你都分到男仔声，即系庄仁辉讲嗰啲就讲工程师要做嘅嘢，女仔声即系阿吴海欣讲嗰啲咧，就系讲工程人员要做嘅嘢。系嘛？咁我仲有个实务守则嘅喎，吴海欣。 嗱，我呢个嘅实务守则咧， 即系工程人员啦， 工程人员嘅实务守则。就是必須遵守實務守則， 唔好笑佢呢啲啦。係佢啲官樣文章係咁噶啦，佢即係我嗰個都係嘅。佢第一句就寫咧，必須遵守實務守則上嘅安全措施同埋規定。係，即係你守法嘅第一個條件就係你要守法。 哦，咁我多咗你幾個字，係 嘛？ 就係例如二人工作規定。 係啦，因為工程人員咧就有機會咧。就兩個人，有啲工序係要兩個人一齊先做得嘅。OK， 有機會係咁樣嘅。OK， 咁你繼續講下你嗰個先啦。 跟住我度就係話要第二個咧，就係話要熟習註冊承辦商同埋上級提供嘅指示啦、指引啦、施工說明啦、程序同埋其他技術嘅資料，亦都要參加由僱主安排嘅訓練同埋簡介課程。咁咧，亦都要妥善保存佢哋嘅培訓記錄嘅。 OK， 嗱呢個我相信個理解就係。因為除了他有基本對於這些機械工程的知識啦，對升降機的知識之外呢，因應不同品牌、不同型號 由嗰間生產商出嚟嘅，佢都所以僱主點解提供個培訓呢？就因為你嘅型號同埋你嘅品牌可能有一啲特別嘢要留意嘅。咁所以咧，嗰個嘅工程人員即係武漢講嗰啲咧，係需要上堂嘅，係需要接受僱主嘅培訓嘅。 係， 仲有啲咩講曬你嗰個先？ 好啦，跟住咧嗱就話。進行任何升降機工程或者自動梯工程呢就應該要做三樣嘢嘅。首先就要了解工程嘅內容啦，確定係咪合乎個資格獨立咁進行嗰個工作嘅。第二個就係要了解工程上面嘅職責啦，要斷定係咪喺佢本人或者喺佢直接監督下嘅人員係不適合或者冇能力進行有關工程嘅時候呢，就要即刻通知佢嘅上級啦。跟住第三咧就係要準備同埋檢查應用的工具及設備，如果如發現欠妥之處或不正常的情況，亦都要向上級報告嘅。咁如果 實質我哋唔講住啦， 係 我哋講實務守則嗱，頭先啱啱講咗好多嗰啲咧，都係啲工程人員要遵守嘅規則。 係 咁，大家聽一聽啦，因為即係點樣應用喺日常，因為我哋講俾啲觀眾、啲業主聽，就係、是。希望大家知咗呢個資訊之後呢，係便利大家係監察住整個維修保養。嗱、我唔係叫大家去挑剔嗰啲員工，絕對唔係咁嘅意思。係、起碼大家揸住一個基本嘅知識。哦，原來有啲工序，起碼先唔可以讀出嚟就係、是、視乎係咪可以一個人處理。即係話一定係啲工序係要多於一個人處理㗎嘛。咁即係你要問返你哋架啲有邊啲工序係要多於一個人處理，咁點解成日都係一個人嚟就搞得掂？咁即係要一個人以上嘅嘢，係咪真係唔使檢查？係嘛？因為好多時係咁啊！你睇個康間簽報，你見到喂得一個人嚟，咁即係有啲要多於一個人去到處理嘅維修保養，做唔到啦，係嘛？我唔使睇都知道你做唔到啦，你得一個人嚟啫嘛，係咪？定話你係偷雞？一個人去做咗要多於一個人做嘅嘢呢，係咪呢個大家即係睇住呢樣嘢，我哋幫大家分析，建議大家點樣去監察住，就係咁嘅意思㗎嘛。咁、希望大家可以掌握到即係多啲資訊啦。咁、我講返到我呢邊講工程師嘅守則啦、當然第一個啦就係、要守實務守則啦。即係守實務守則嘅第一條就係你要守實務守則。即係絕世武功嘅即係武功就係絕世武功。好啦。咁佢話呢進行任何升降機工程或自動梯工程時呢，佢話呢要熟習註冊承辦商或直接監督人員提供嘅指引、施工說明、程序同埋其他技術資料。呢、這個亦都係可能同嗰、那個就算你有好多嘅專業知識，但你唔熟悉嗰個品牌或者唔熟悉嗰、那個型號呢，咁你都即係佢都要求你即係喂唔該你熟讀下個型號先啦，係咪你嚟到你唔好諗住個型號係咁啦，係咪即係好似我哋買車咁嘛，有啲車嘅車擺行李擺喺車尾嗰啲擺行李擺車頭㗎嘛，係咪先，你唔知咁就搞笑啦。好啦，跟住呢就話呢，按製造商就該項特定嘅工程所提供嘅建議呢，並配合風險評估嘅結果採取充分嘅安全措施。咁即係話工程師呢要做多啲呢、就唔係按本子嘅嘢啦。佢要做多啲呢，佢專業嘅知識同埋一啲、技術上面嘅、分析。即係話首先佢要透過索取營辦商即係嗰個型號同埋品牌嘅資料、再配合呢一個風險嘅評估，嚟到採取呢究竟我要做邊啲嘅安全措施去到維護住保養住你部lift啦，係咪？好啦，亦都要顧及個人啦同埋同一施工地點嘅工作人員嘅安全啦、因為頭先我講過嘛，係咪好多時工程師即係我講呢部分呢，佢、有可能佢有要去試lift，佢其實唔使營辦商佢都可以去試lift去檢驗嘛。咁係唔係即係個指引都話喂你要顧及安全喎、你唔好唔理喎，係咪？咁好啦，跟住最後一點咧，佢呢度講咧，就要嚴格遵守咧安全守則同埋任何專為升降機或自動梯緊急嘅程序。咁即係話咧，有啲程序係法例規定咗，你要咁樣緊急做嘅，佢、要遵守啦。咁但係其實我想講俾大家聽咧，講完一輪，我同阿吳漢講工程員好，工程師好咧、其實講完之後咧， 有好多條例上面嘅嘢都唔知。咁、其實我自己睇曬呢兩份嘢嘅，當時即係查出嚟之前，咁我跟住咧就係順帶我即係識我嘅人知啦，我做功課梗係睇埋618條例啦。我話俾你聽，我睇得咁快咧，我睇618咧睇咗三個鐘。裏面係好多微細同好專業嘅嘢嘅，好多嘅。所以咧，你唔好怪政府呢個係咁籠統去講。因為事實咧，個條例裏面所寫嘅嘢唔係每一條都啱你部機嘅。OK。咁所以咧，呢個我哋都唯有將佢呢個籠統講俾大家聽，等大家知道有啲初步嘅概念先，係嘛？咁你去到李屋苑嗰度，其實我同阿五響都係啦，去好多唔同院度都會叫嗰個承辦商同埋叫佢嘅工程人員講解一下俾啲表聽，佢部 lift 嘅特性，有啲乜嘢要特別關心，係嘛？有啲話啊，冇啲你唔好太過重啊，或者唔好成日攝住個門刀啊，去倒垃圾啊，諸如此類。有多啲提點㗎，咁大家可以透過呢啲會議咧，除咗呢啲例之外，呢啲咁籠統嘅例之外，都可以個別向你哋嘅註冊承辦商、保養商同埋個工程師咧，去到問多啲資料嘅。咁好啦。違反呢啲情況嘅罰則係點樣㗎？你講下工程人員先啦嘛。 工程人員咧，如果違反咗條例嘅咧，就最高罰款就10,000元。如果佢係專業失當或者疏忽嘅行為咧，就要有紀律嘅審裁啦。咁紀律審裁咧係包括吊銷佢個牌照嘅，即係取消佢個註冊同埋有罰款咁樣嘅。 咁而工程師咧，尾嗰段係一樣嘅，即係就專業失當同埋疏忽咧，就可進行紀律審裁啦、紀律制裁啦，同埋吊銷牌照同埋罰款啦。咁即係呢個係應該係由機電署去罰佢啦。咁另外咧就係、話，如果違反條例咧，咁如果工程師咧、最高罰款咧係200,000同埋及監禁12個月嘅，即係咧工程師嗰個責任大啦、就自然嗰、罰則都係大啦，係嘛？咁即係呢個當然通常都成一個比例㗎啦。咁、所以大家睇到嗰個罰則嘅比例之後咧，你會分到其實工程師同工程人員喺件事裏面、大家所擔當個角色個重要性嘅差距係幾多係嘛？咁呢個大家要留意一下啦，係嘛？咁跟住我哋嗱。呢啲小冊子咧，佢就後面仲有好多啲唔同嘅嘢嘅，係嘛？即係違規例子我哋唔講啦，咁可能遇到嘅情況我哋唔好講啦，因為嗰啲情況太過籠統啦，係嘛？未必係如你遇到，同埋佢話可能遇到情況，同埋一般遇到情況我話俾你，我見咁多院都唔一定遇到，係嘛？咁我哋都想慳翻時間，因為我哋仲有一樣重要嘢同大家講嘅，我哋就講想有幾張圖咧，準備咗俾大家嘅。咁就係一啲呢啲來源都係嚟自機電工程署嘅。咁、其實你問我機電工程署佢俾呢啲資料你俾得足唔足？足，因為頭先呢兩個圖咧、我係喺佢嗰個小冊子嘅60幾頁裏面揀出嚟㗎，即係咧，大佬60幾頁。一般農夫門幾頁你知唔知啊？一般農夫門得26頁嘅啫嘛，係咪？而家我講機電工程署 本小冊子， 本小冊子60幾頁。咁我哋抽過呢個出嚟啦。咁我哋先睇第一個圖啦，好唔好？ 好。 啊，準備第一個圖。咁第一個圖咧，嗱、呢個咧就話咧係改七大改善方案嘅 一覽表。 咁有幾樣嘢嘅嗱，先睇咗頭嗰四項先啦。 好。 第一項咧就係、安裝呢個雙重制動系統，咁咩效益呢？咁我照讀俾大家聽先啦。嗱，只有一組嘅制動系統嘅升降機咧，就嗱所謂制動就係制止佢動，OK， 即係整停佢嘅意思， 即係似 break 係嘛？ 係啦，佢依個雙重啊，點樣雙重法呢？如果你只得一重嘅，咁如果遇到系統嘅故障咧，可能嗰重嘅制動咧就會失效啦。咁、你加咗雙重嘅制動系統嘅時候咧，你係即使其中一重嘅制動系統失效，另一重都仍然係可以產生佢作用，可以整停冇 lift， 咁啊保障咗大家嘅人身安全啦。咁啊，即係呢個防範於未然啦。當然你話喂，我 touch wood 會唔會出現雙重嘅制動系統都有問題，我要三重啊嗱。咁呢個就係講個風險評估啫。我哋相信一樣嘢壞已經係機會好微啦。你要兩樣嘢一齊壞，咁啊～更加微啦，係咪？咁我個認知似乎係有出咗事嗰啲個案咧，佢哋個系統都係單重嘅，都係單重嘅， OK， 咁啊，即係呢個我理解係咁啦嚇，唔知有冇錯漏啦，因為通常佢都唔會咁直接咁揼落去咧。 嗯， 第二個咧就係加裝防止機箱不正常移動嘅裝置。OK， 呢個上次我講過啦。即係上次有個叫做不正常移動裝置㗎嘛，係咪？其實係防止不正常移動裝置，係咪？就係呢個即係嗰個講嗰個夾攬器。 嗯 ，OK， 就防止咧呢個機箱咧響呢個乘客進出時不正常嘅移動。嗱，其實我上次俾咗定義大家嘅，我聽咗機電工程講咁多次 啊。 總之開住道門個 lift 仲喐嘅，咁我就叫做即係個定義為不正常移動。咁我呢個就係進出時啊嘛，你叫佢寫法都係咪？咁即係話呢個係一個不正常移動嗰個狀況啦。咁乘客升降機咧時候咧就更加安全啦。第三個咧就加裝呢個防止機箱向上超速嘅裝置。因為咧其實一般嘅 lift 啊，即係好多年前嘅 lift 咧。都已經有一個裝置咧，就防止佢急速下墜啊。 嗯， 因為大家都認為咧，步 lift 最危險咧，就因為有地心吸力跌落嚟啊嘛。 嗯， 係嘛？咁而家其實大家都知道架 lift 咧，就會喺條路軌度行咧。 嗯， 除咗條纜，就算纜斷咗啊，佢都應該四面咧有啲轆咧就摔住佢嘅。 嗯， 等佢太過高速咧就會整停佢嘅。 嗯， 即係呢次我哋即係坐啲安全帶咁樣啦。咁但係之前大家都聽過啦，荃灣嗰個個案就係、是。架 lift 唔係向下衝啊嘛，架 lift 係向上衝啊嘛。嗱，應該我哋可以解釋俾你聽點解向上衝，有啲圖大家睇到嘅。咁咧，即係總之向上衝咧，都要有個制停佢嘅裝置。OK， 第四點啦，就係安裝咧呢個機箱嘅門啦， 門鎖 同埋呢個門刀啦，就防止乘客咧喺機箱裏面咧就強行打開個機箱門及咧。就防止正在關上嘅升降機咧，就碰到客人。 嗯， 啊，咁即係門都好易理解啫，即係有條脷咁樣泄出嚟。 嗯， 即係你發覺你可以撳佢，就係撳佢條門彈翻開嘅。咁我嘅門刀啦，呢、這個佢功能同埋係咩狀況，大家可以理解啦。 嗯， 咁而門鎖咧，其實就係因為佢驚有啲人咧就可以隨意咁樣去有啲機種啦，可以隨意咁樣當運 lift， 啲人就自己逃生諗住。 嗯， 咁其實危險嘅。因為你唔知部 lift 發生咩事㗎。 嗯。 OK， 咁可以我睇埋下面嗰三個建議好嘛。好啦，下面嗰三個建議呢就係、是、加裝呢個對講機啦同埋閉路電視系統啦。咁呢個呢純粹係一個溝通啦。咁嗱唔好睇輕呢個。有啲人話喂呢、這個都同我撞唔撞親啊或者受唔受傷冇關係。嗱、我唔同意㗎。有呢個系統之後呢萬一運咗 lift 之後有人可能佢有其他嘅病痛。 嗯。 心臟病好，哮喘好， 嗯、 你係可以透過呢個對講嘅系統咧，同埋閉路電視系統咧，係讓 lift 外嘅人知道 lift 裏邊發生緊咩事、 嗯。 其實係即係對救援嘅工作咧，係有一個幫助喺度、嗯。大家唔好睇輕呢件事。 嗯、 但係呢、這個而家呢個以前裝呢啲系統咧係好複雜㗎、 嗯。 因為咧基本上你要揾條線實體一條線去到做。而家好多時係會用一個無線嘅系統可以做到㗎啦、嗯、,ok, 大家所以即係而家所以相宜咗好多㗎啦、 嗯、 ,ok, 咁第六嗰個就係講啦就係、是、安裝呢、這個障礙開關掣啦嘅保護懸吊纜索咩嚟嘅呢、嗯、就係話呢如果機箱啊對或者對裝置啦嘅移動呢受到一啲嘅驅動器嘅運行繼續運行啦，懸吊住嘅纜索咧，就同埋嗰個嘅纜輪咧，就會咧就產生嚴重嘅耗損咧，就係咁扯佢啊嘛，係、咪？咁、那個碌咪會、有機會壞咯，係嘛？咁、呢、這個裝置咧就防止同埋減少咧呢、這個懸吊嘅纜索啦，就過度磨損嘅、就使個升降機咧更加安全。咁一間我哋有啲圖俾大家睇到嘅，咁、第七嗰個咧就加裝咧呢個自動拯救裝置啦，咁啊聽個名好神奇啦，咩嚟嘅咧？就防止乘客響停 lift 嘅被困嘅時候咧，就使呢個 lift 咧更加可靠。嗱、這個、呢個咧就係、是、停電嘅時候，嗱因為會困 lift 啊嘛，最近都我哋收啲個案啊，都有啲停電困 lift 嘅情況。咁所以呢個 都是一個叫拯救裝置啦。咁我之前去過一啲外國嘅地方啦，我見到誇張到係有一個咩求生囊啊，裏面係有水、有嘢食、有廁所。OK， 我日本見到啊，真係有啊。OK， 即係佢有啲即係可以你被揾 lift 嘅時候，你喺裏面即係都可以處理到呢啲問題。好嘛，咁我睇埋另外兩張圖，先睇少啲嘢嗰張圖先，係啦，呢張多嘢嘅，好嘛，先睇少啲嗰張先啦，係啦，呢張少啲嘅，咁啊，嗱，呢張少啲咧，我哋可以望到啦，其實俾大家望一望個圖啦，嗱，大家見到咧個圖咧就有幾樣嘢，嗱，你望到有啲咩驅動器啊，緩衝器啊，有個門鎖嘅裝置啊，咁呢啲咧都係一般咧 lift 咧通常已經有嘅裝置。嗱，見唔見到個安全鉗啊？個安全鉗咧，即係響近阿伍海欣幅相，即係而家個樣嗰個位咧，咁其實就係當架 lift 咧突然間墜落嚟嘅時候，會摔住個 lift 啊嘛。咁呢個就係我講而家呢個狀況啦。好啦，我睇埋最後一張圖，最後一張圖咧，其實就係將頭先本來有嘅嘢，再加埋頭先我哋口描述個表嗰七樣嘢裏面嘅嘢嚟㗎啦。咁當然大家可以稍微下啲裝置啦，雙重制動裝置啊，門刀啊，嗱俾曬啲門鎖啊，俾你睇啦。再下面啲咧，仲有嗰啲咩防止嗰個滑輪磨蝕啊，諸如此類嘅嘢。咁大家可以望一望啦，呢啲咧都係一啲升降機裏面最主要嘅嘢。如果你哋換升降機時，嗱呢度我哋從我哋經驗就提到而家圖我哋睇曬啦。從我哋過往跟進咧，呢一啲圖裏面所提出嘅嘢咧，係咪你哋一定裝到咧？嗱，我可以講俾大家聽，呢個世界有錢咧就一定裝到嘅。但係我哋有個分別就咩咧？就是你是不是而家就咁俾錢就淨係裝嗰啲加嘅措施就得呢？答案係唔係嘅。要視乎機種，有啲機種我舉個例子，上次我哋講個鴿籃器，係咪你根本上就冇一個嘅探測器，探測部機有冇不正常移動。咁個鴿籃器你憑乜嘢俾個信號佢要鴿呢？ 即係運作唔到啦，冇嗰樣嘢。 係啦，即係你要部機都有嗰啲嘅探測儀器咁先得嘅。咁如果部機冇，你就要除咗裝呢啲系統之外，你仲要加錢裝嗰啲探測儀器。所以好可能呢，你哋問人裝一樣嘢，但係你哋可能要再額外俾多一啲費用咁先至可以處理到嘅。咁希望大家理解。咁所以呢，你哋可以甚至有一個方法，就係話喂，每樣都問佢，你報價時候唔該分俾我睇，邊啲係我額外要加裝一啲探測器，有啲唔使，因為有啲機種咧可能係加唔到嗰啲探測器㗎，因為視乎你部 lift 唔知點樣用，譬如我最簡單啦，嗰啲有啲 lift 仲係用緊自己趟門嘅，自己拉個閘嘅，係嘛？咁嗰啲得唔得咧？咁有可能有好多嘢佢做唔到都唔定嘅，係嘛？咁所以希望大家，即係透過我哋今次嘅講解啦，雖然其實我哋唔係準備咗好多嘢，但其實嗰個鐘頭都原來講唔曬嘅。咁所以希望大家多啲關注呢件事。咁我哋亦都留意我哋反而表達聯盟又好，升降機安全關注組又好，我哋響未來都會有多啲研討會講座，希望同大家一齊呢去到搞好大家升降機嘅安全啦。咁當然同以往一樣啦，大家約我哋去唔同嘅屋苑度處理啲問題，我哋夾到時間嘅就一定去啦，係咪？即係我諗啲無用之疑㗎啦，起碼我哋做咁耐呢，唔可能我哋呢，我啊你啊挺啊尹兆堅啊，即係我哋四個節目主持人呢，有樣嘢呢就相對好嘅，從來冇乜人鬧，應該冇啦，係咪？我收唔到，可能有啲人背後鬧我唔知啦，冇人鬧過我哋呢，大廈有事想約我哋約唔到嘅。OK， 冇人鬧過嘅。你揾到我哋約個時間，你唔好同我講我好緊急啊，今日同我聽日要嚟，咁我冇符啦，係咪？你俾